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你终于回来了。 哎，什么风把我吹来的是吧？哎，是台风。 烟花听起来好像很沉重。 今天为什么你们在办公室看到我的时候是感觉你们都那么的诧异？ 对啊，就觉得说是不是应该再耽搁两天，然后有可能，因为我们昨天刚好在节目当中还分享说这次台、烟花这次台风好像还挺大的。 对，然后就没有想到今天我就这样回来了。 对，猝不及防。 没有，今天我得说一下、哎、这个经历啊，真的是没有想到，我周末的时候去了上海，刚好赶上这个台风啊，就这个烟花，然后一开始想呢，就是是不是没有那么严重啊？然后包括之前他们一直说啊，没事没事啊，很多时候台风从上海就是稍微路过一下就走，没有想到这次还真的是挺严重的啊。 所以其实那天我特别想跟你连个线。 你抱着什么心态？ 就是现场采访一下、啊、因为我们有一个听众刚好也是跟我们发信息、就说他也是在上海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此刻呢也是正恰逢台风的天，所以在家里不敢出门 啊。对，真的就是哪儿也去不了那种啊。 所以你能平安回归我们也是很开心 啊。好，谢谢你。这是一句祝福的话是吗、啊、 没有，就是好久没有见你了。 好了，最后从这首歌来开始吧，我们的娱乐王牌2021年7月27号，今天是一星期二，我是老白。 嗨嗨，我是艾科。 首先送上来自彭坦的歌给下班路上的朋友。 每一天都会有事情感觉糟糕，何不就偶此把它从窗口扔掉，如果这个世界真的只是 带着我们飘，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 哎， 就想到这个，这两天这个天气还真是，你看上海有烟花，这个就台风，北京好像今天也有这个，也是有大雨了。这， 对对对，然后据说是被烟花给带过来的。 反正我就想说，哎，你看我从上海啊，这个好不容易这个又淋着雨，这吹着风啊，到北京可以这个看看太阳了吧。 结果好，你说这个，所以咱们今天其实也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好音乐啊，抚慰一下大家的心情，好不好？ 是的，我们要顺便提示一下各位朋友，今天是我们的复古音乐 party，所以要准备好你们的动词大词的这种心情和节奏感， 嗨起来啊！反正呢，这个天气还是要提醒一下，因为今天的夜间小到中雨，明天有雷阵雨。此外呢，29号到30号本市还是有雷阵雨的天气啊。 对，降雨量级别呢是和台风烟花的路径密切相关，是不是你带来的 啊？就这把我这说的有点太重了啊！这台风的移动速度和路径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呢，目前的市气象台也会密切的去监视天气，同时呢发布预报的预警信息。 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范。我们首先今天一开篇的时候要掌声开心庆祝两件事情。 好， 一个事情呢就是你就是平平安安的回归了。 哎呦，这个事儿不值得什么庆祝，本来就该这样啊， 真的值得。 哎， 因为就前两天我看到那个视频的时候，有一个记者就是在前方台风天的时候，好像在风眼的附近采访，还挺大的， 还是挺危险的。 第二件事情就是刚才收到的一份捷报，连夺两金，那就是10米气步枪的混合团体决赛，中国选手杨浩然和杨倩夺得了冠军。 好，哎，我先用我的稀疏的掌声啊，心里用我热烈的掌声，这个庆祝一下。 还有中国组合陈雨希和张佳琪以363.78分的成绩夺得了金牌，也就是奥运会的跳水女子双人10米跳台总决赛。 太棒了！刚刚好，我们今天开启了 FIR Lesson 1，所以我们不妨用这首歌来顺便庆祝一下，好不好？ 好， 庆祝一下这个夺金啊！同时呢，大家也赶紧去微博搜索话题 Lesson 21，为歌手集赞 FIR 的这首歌。曾经呢是你青春里面的那一次的嘴角上扬，有可能是你现在突然又和这首老歌相逢的时候呢会心一笑啊。 对，所以坐在车里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大声合唱的一首歌，来自 FIR 你的微笑， 来听啊。 喜欢用我的音调唱出你的味道，这一秒有种感觉甜蜜的发酵，100种言语知道，爱有一个声道，身传来的暗号，太多的幸福报道，拼凑爱的美妙，笑一笑，投入你怀里，然后撒娇，不需要别人来讲，把爱紧紧抓牢，这一秒决定拥抱你给的美好。爱情是你独特的味道，在我心中围绕，别人走不了，只有你知道，因为你世界不再单调，我的微笑你明白就很好，你就像月亮绕着轨道，拥抱地球闪耀，在我的星球写下惊叹号，有了你世界升翻颠倒，你的微笑编织了每一个奇妙。 爱情是你独特的味道，在我的心 知道当这个歌的旋律现在突然在耳边响起的时候，你觉得脑海当中这个菲儿啊 FIR 这个大字就刻在脑海当中，就这就应该是属于他们的那种特别典型的轻摇滚的风格。 是、当年这张专辑发出来的时候也确实一时名声大噪， 对 FIR 的同名专辑，然后很多人就是走进 KTV 必点的一首歌就是这个 你的微笑、还有那首我们的爱， 对、 就是因为音乐它一旦有个那种让你念念不忘的心情或念念不忘的印记的话，很有可能就会变成你的这个口头禅。一吵架，我们的爱过了就不 再。这好浮夸的表演， 没有， 就感觉两个人 心里会有那个台词嘛，啊、是吧？ 飙歌了， 感谢马景涛又来了啊！好，我们今天其实除了要听 FIR 的歌啊，大家一起期待一下，或者说我们会陆续再来推荐一下他们的新的专辑啊，然后呢？包括一些新的国潮的摇滚的尝试啊，先来听这首旧的歌，和大家一起来回忆一下。 是， 同时呢，我们今天要测评的这一张专辑是赖美云，她的首张个人专辑《出发地平线》。 自从火箭少女101正式毕业之后呢，很多队员们也就纷纷单飞之路了。然后呢，早在这个团队当中，其实她就是嗓音是独树一帜的，比较清亮。所以今天我们在这张专辑当中选出了一首歌来和大家分享。 是，我们先来看一下专辑的官宣，好吧？ 好嘞， 官宣啊，依然是稍有浮夸啊， 真的吗？ 小七赖美云懂得你的自卑与自尊，因为她曾经一样在太多条条框框的束缚里迷失而迷茫。什么才是美？怎样算是红？要多优秀才算是最抢眼的存在？啊，就是你看啊，都是很浮夸的唱片的啊。反正呢，她想表达的是说，一个这个很爱唱歌的平凡的女生啊，突然有天她万众瞩目，然后呢有自己的发展啊，经历了很多可能我们普通的时候很难感受到的事情， 对。 然后他决定说，在首张个人专辑里面用音乐去表达他的每一种观点和态度。 对，整张专辑一共包含13首歌，有3首概念音乐，还有10首的主题作品，有 intro 有 outro。我觉得他的 intro 听起来还不错。同时，整张专辑打造的一个风格呢是旅行式概念，所以设计感也很完整。今天要和大家分享这首歌，就是他 intro 背后的第二首歌，《太阳洒在海洋的方向》。赖美云和旅行团的初次合作， 对，而有了旅行团呢，整首歌呢会多一些不一样的飘忽的气质啊，不是说只是站定在那里去唱歌了，而是希望在歌曲当中让你的灵魂也跟着舞动起来。 跌跌撞撞的出发，一站又一站，继续吗？心跳跟着脚步在加速，绚烂世界去往哪？未知方向。 本身来说呢，赖美云的声线呢就是属于那种比较清亮的，但是如果把它放到一支摇滚乐队的编制当中呢，好像显得这个声音稍有一些单薄啊，那怎么能够去冲破摇滚乐的这个整个的编曲的配置呢？旅行团帮了大忙。我觉得整首歌听上去就特别像曾经的一部国漫的作品，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有点暴露年龄 啊， 叫《我为歌狂》。 嗯，看过。 感觉好校园啊。 向天空追着梦， 听到这儿就会让我有一种冲动，想也组一支 band 啊，然后请这个 旅行团， 请旅行团，我已经组了 band， 我还请旅行团给我过来砸场子吗？ 没有，有一个密切接触嘛。 啊，哎呀，好， 融合一下。 对对对，我说那也有这样的类型的合作，就真的很像校园的那种时光啊。 是。 那我的测评有了，你呢？ 我觉得赖美云的声音让我觉得有种很出乎意料的体验，就以前听她的声音是单纯的清亮，现在好像多了一点点的沉稳，就是所以他们俩的初次合作让我觉得还会有一种想背上书包想立刻出发的感觉， 骑上心爱的小摩托那种，永远都不堵车啊，嘟嘟嘟嘟嘟出去了那种啊，反正每个人听的感觉不太一样。对于这样子的尝试呢，我还是依然要坚持我自己对这首歌的一个偏好度，给出四颗星啊，觉得还不错。 好的，那我就给出三颗星吧。 好，既然 这么喜欢旅行团，那就不如放他自己的歌来听，怎么样？ 啊，好主意，好主意，好主意。 所以今天复古派对，我也准备旅行团的一首歌，《夏之恋》。 哎，我很喜欢这首歌， 因 为最近天气呢，老是这个啊，一会儿下个大雨啊，去好不容易说哎去上海待两天，还有个台风什么的，我的心里其实是有一些也在下大雨的那种阴郁的感觉。 对 啊， 所以呢，就是周二，每周二的这个复古派对，我刚想说，复古派对不仅是 disco 的风格，也可以 city pop 的风格。 对， 所以这首歌就是那种 city pop 的风格。 对，所以我想说啊，虽然我爱工作啊，但是呢，我也特别想有一些时间休息的，坐在沙滩上啊，手里握着啤酒， 晒一下太阳。 哎， 在这首夏之恋里面来期待一下风平浪静的夏天啊。 嗯，旅行团夏之恋正式开启我们今天的复古派对了。嗯，我们俩可能真的是很久没有见面了，上一次搭档应该还是上周一。 哦， 突然 真的是啊。 对，这一瞬间我觉得咱俩的默契丢了。 哦，默契在哪里？他在风里，在雨里。啊， 就觉得为什么哎，好久没有跟你聊天，有种很紧张的感觉。 哎，这不是人生若只如初见啊，紧张有的时候是好事儿。 三天不见，啊，还挺好。 啊，三天不达上风。哎，不对，两码事儿啊，两码事儿。我们今天其实很多时候是说想跟大家多听听歌嘛。嗯，我就觉得今天这个点儿没踩太正，因为我今天就本身就是一个特别赶的节奏。 我也是啊， 你懂吧？就是因为你看我这个一早就是赶着动车往回走， 嗯， 然后呢就是下了车之后呢就几乎是马不停蹄的跑到台里面，然后准备开会什么的， 嗯， 一直到现在坐到直播间，我突然觉得自己就是我身体是轻飘飘的，觉得自己是一片云朵， 所以刚才咱俩 随时就会哭掉眼泪啊。 今天这一番的经历就充分证明了用身体力行的方式跟大家诠释了什么叫踩不着点上。 因为你知道昨天聊那个就是发明一个你能参加的奥运项目的时候，据说你们有一个听友啊，就无名发明提了一个很好的比赛， 嗯， 叫什么？ 点永远踩不中。 他是怎么说的呢？ 他是觉得说，比如说你刚加满油，然后油就降价了。假如说你上班没带伞，恰好这一天刚刚下了大雨， 哦， 嗯，这种就是属于他生活当中一些小日常，没踩点儿， 就是点儿背呗。就是咱们今天是聊点儿背的事儿吗？ 就是也可以这么说，但是你可以换一种方式，就是比如说你上学的时候会不会遇到那种问题啊？就是上学考试之前，就是考试之前老师总会给你押题 啊， 然后你看了前十道题的其中的六道到七道，就是后面三道题没有看，恰好考就是那三道。 哦，好险了，哎，所以我一直以为今天这个话题是为我自己准备的。 所以身体力行的为大家诠释了一下，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关注我们，联系974最王牌，或者进入到听听 FM 的直播间。 嗯，好吧，点儿永远踩不正大赛现在开始了。 嗯，这首歌也是踩不到点上的一首歌，因为也是轻飘飘的那种，像你今天的心情在云里雾里。来自王菲的这首《香奈儿》，也是2000年的时候张亚东为他制作的那张专辑《预言》当中的一首歌。 嗯，大家一边听着这样的轻飘飘的歌，希望你们的心情呢也不是这样子的啊。 嗯， 有点动能的回到自己的家里面，同时参与节目的话题讨论，可以发微信到我们的974最王牌，同时呢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面， 嗯， 然后和所有的朋友一起来畅聊。 对，今天晚上我们会有哪一首歌曲一起来追一下青春呢？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也无关对错，逃不掉人间烟火，还是会感动，还是会痛，你我终究皆平庸。情感书理论书读过几本，还不是被情所困，骚动的灵魂浪尽青春，最终去四海纵横。天南地北太多挣扎路，可在狂风的那边也孤独。天南地北陌生的建筑，也无非一早一晚一归宿。 歌的时候墨镜还没有掉，还挂在脸上。 不是说踩不到点上吗？应该戴后边去了。 刚才就没踩到点上。好了，今天啊，我们的这个话题，欢迎大家随时来参与。 嗯， 然后呢，我觉得可能对于一支球队来说，一支队伍来说，它不可能永远是在上风的，或者永远是在一个特别巅峰的状态的。 嗯， 有的时候难免呢也会有一些低谷。 嗯， 或者也有些时候呢，你就突然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啊，就没踩着点儿。 对 啊，所以今天我们其实接下来的时间，想和大家在音乐藏宝图里面呢啊，也一起闯关的时候， 嗯， 我们也鼓励一下女排。 是因为今天看到说中国女排0-3不敌美国队，遭遇了2连败，感觉这个时候呢有必要重温一下王菲和那英当年演唱的那首歌《生命之河》，因为歌词当中很治愈，有一句说：“因为我来过，泪与笑都是获得。 对”对对。 别害怕坠落，灰的天总会清澈的。 嗯， 所以我们要说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加油 加油加油加油。 嗯， 其实这首歌呢本来就是一部讲述女排的电影的主题曲，所以说我们今天就作为藏宝图的第一题好不好？ 好 好。哎，还别忘了本节目的奖品依然是由杭州娃哈哈集团提供价值300元的2箱娃哈哈营养早餐以及1箱娃哈哈营养快线。 喝娃哈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 对，所以希望呢女排的姑娘们也能够加油，然后呢，嗯，用胜利来带来一次这个真心的娃哈哈，好不好？ 是，好 好。 这部电影的名字只有两个字，发送到974最王牌，稍后我们就会抛出第二道问题。 嗯，那这首歌啊，在当时的那一部电影，那部电影的名字到底叫什么来着？ 嗯， 我们再问一遍哦。 嗯， 答案你可以发送至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74最王牌。我要提醒大家的是，这部电影的名字后来更改过，只有两个字。 一道亮光曾划过，留住青春片刻。离别很早些花落，没去想为什么。我灿烂的飞过，我孤独的 生命之河，来自王菲和那英。这首歌送给女排姑娘们，不要气馁，加油。 对，我觉得女排精神最迷人的地方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一定要克服重重困难的那种。 嗯，你知道这一次在上海啊，就是经历这个烟花的台风，我感觉虽然呢，台风会对城市造成一定的影响和冲击，但是呢，我其实也感觉到说，在面对这种大自然所带来的那种困难面前，其实现在的我们已经变得越来越有经验，或者说我们有一些应对之策啊，提前的去准备啊，包括呢在这个当中会有很多人，大家那个善意的去帮助身边的人，去提醒别人，去热爱别人，我觉得这个品质其实会让我们更有力量前进吧， 这就爱的延续嘛。 所以这首歌我们也送给艾科好吗？ 为什么 他为今天这个开场连续踩不着点的事情呢有点啊，怎么说呢， 不知所措 啊，有点影响到了，就刚才其实就呈现出一些好像输了球一样的感觉。 是、 啊、其实不用太在意就是那么一刹那的这个得失，好吧，不就是扣个工资吗 你好像不是第一天认识我了。 哎，我开玩笑，其实还好。有的心里面要对自己要有一个就宽容。 好的，你为我转身是吧？ 对吧，就是你看你今天这样说不定明天还这样呢啊，慢慢你就习惯了吧不用着急。 好嘞， 慢慢来。 我刚看了一下留言，难道今天我们出的第一道题太难了吗？ 还好吧， 很多朋友在回答芳华 呀。不，绝对不是。 我们不是说的女排吗？ 有关于女排的电影叫什么名字？两个字。 是巩俐主演的。 好吧，说到这儿，我们的这段时间一直在热播当中的特别企划《朝思暮想》啊，我们到了晚间段，今天我们要听的是什么呢？ 马术为何如此之优雅？ 所以你看，要优雅一点哈，听一听这一段。今天内容要特别感谢艾科啊，为我们这个精心来去准备。 对，还要感谢另外一位场外嘉宾，就是我们家另外一位亲戚上线了。 是几舅几叔还是什么 是一个13岁的远航小同学。 哎呀，了不起。 朝思暮想听奥运，郭鹏思萌为你解锁东京奥运会的独家视角。

就是有关于演员易烊千玺晒出了一条 vlog。在这条视频当中呢，他骑上了心爱的小摩托， 来了吧， 在这个街上闲逛吃汉堡，非常的接地气儿。同时呢，易烊千玺和吴京主演的一部新电影今天官宣定档了，这是一部抗美援朝题材的影片，请问这部影片叫什么名字呢？ 对，哎，我觉得这个题其实会让很多朋友都错意，或者说哎想到之前也是同样的一部题材的影片啊、 哦、 然后就可能会写错啊，所以刚才看到了很多朋友打金刚川三个字的字样过来， 是 可能错了， 同样也是三个字啊，嗯， 哎，定档了是吧？ 是， 应该发海报是定档了8月12号的暑期档、 嗯、对对对，这部电影是由吴京和易烊千玺、朱亚文、李晨主演的，包括大家非常知名的这个陈凯歌呀、啊、徐克、 啊、 林超贤担任了监制和导演。 听你念朱亚文、李晨什么的觉得你跟他们都挺熟的我来听易烊千玺啊这首歌。 只是想你才能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来的路上有你我并不寂寞，你对我那么的好，这次真的不同，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 歌还真的挺适合窗外下着大雨的时候，然后你隔着玻璃窗，然后在想念一个人的时候听的歌、嗯、这是一首翻唱的作品的易烊千玺翻唱梅艳芳《亲密爱人》。 对，当年他的这张翻唱专辑叫《霍多剧场》，然后这首歌也是常石磊为他制作的、 嗯、 我觉得其中有一句话介绍特别好，就说时代的旋律它是有一个固然的印记在里边的，就是它，所以这首歌在制作的时候确实没有做太多的改动、 嗯、 但是我们听出来好像那个刺刺啦啦的声音会有种过电的触电般。 是、 嗯、 上一次陈静飞来的时候其实也是他有些音乐也是用到了这种、嗯、你看会有一些现场的 vocal 的采样啊，包括一些电影的声音、 嗯、 越来越多的歌手呢希望自己的音乐和影像之间也能够发生链接，这样的话呢在你听他的歌的时候也许你也会在脑海当中留下一个画面， 嗯， 就像现在窗外下着大雨你看啊，这个噼里啪啦的，咱们得说一下啊，如果你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啊，开车要注意安全啊。 嗯，揭晓一下第二题的正确答案，那就是长津湖，你回答正确了吗？ 嗯，好，答对长津湖的朋友将会蹦出的第三题也是最近的一部古装的合家欢的爱情喜剧。 是， 说实话这样子的戏呢就是为什么叫合家欢，就看个乐呵就行啊。 嗯，很欢乐搞笑的风格被网友概括为说喜剧版的《红楼梦》，叫《玉楼春》 白鹿、金晨、王一哲领衔出演，辣目洋子、杨蓉、乔欣、陈都灵啊。 嗯， 然后呢有一位实力女歌手为这部剧演唱了一个插曲啊，叫《人间》。 不是王菲的那首歌《人间》啊。 嗯，所以我们现在听一下这位女生，她叫什么名字呢？ 这是今天的最后一题了。 嗯， 风起花吹雪满头霜甲如玉，与君相约，与君相 就是这首《人间》啊、 嗯， 不过呢，演唱这首歌的女歌手恰恰是我们今天的问题的最后一道题的答案。 对，我们就让稍后我们要连线的这位朋友帮我们揭晓一下答案吧。 好，三题都答对的朋友、嗯，然后再有一个通关的密语，然后稍后6点也许就会听到他的声音啦。 啊哈 ，Honey Flavor， 让大家在这一刻品尝一下淋着大雨的感觉，然后呢，再有一杯蜂蜜味的咖啡，怎么样？ 我不要淋着大雨。 那就 我不要平常淋着大雨的感觉， 坐在车里吹着空调， 哎， 喝着咖啡 啊，那还不错。反正注意交通安全，雨中行车尤其要小心。 本当はまだベイベイすれ違い

快去睡觉，让它失眠。往后的生活或许会更加美味，所以你千万别凋谢。要不要和我一起唱完这首歌，然后再偷偷兜个圈？ 刚才拨通的第一个电话没有人接听啊，可能是在忙或者开车路上没听见。 对， 正在小心的驾驶车辆的朋友呢，注意一定要在安全的模式下来接听电话。收听节目的朋友呢也注意啊，在路上一定要小心，因为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范围呢还在下大雨。 嗯，我们昨天在接通一个叫小孙的那位朋友的电话的时候，瞬间让我们开心了很多 啊，心情爆棚的感觉。 对，所以我们就一时兴起说，我们不妨就把周一到周五接通这五位听众评选出来一个最佳气氛担当 啊。 对，目前为止接听的那位朋友应该是冠军宝座稳坐。 哦，你就是告诉大家开启了一个评奖，然后呢冠军已经揭晓了。 没有没有，就是他现在坐在 要打电话进来的这个朋友怎么办啊？ 没有，他只是坐在那个冠军的位置上，看能不能超越他。 哥，待会儿还给人拽下来是吧？好，我们来看今天进场的朋友是谁啊。 听着他的声音。 嗨， 哎，正在接通当中呢。 哦，还没有打通电话的人。哦，行，我们稍等一下。 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26。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26。 继续回到娱乐座王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本节目。奖品是由杭州娃哈哈集团提供价值300元的2箱娃哈哈营养早餐以及1箱娃哈哈营养快线。 喝娃哈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这位朋友已经在线上了，我们听一下他的声音。 Hello。 喂，你好。 哎，你好，怎么称呼你啊？ 啊，我姓陈。 小陈啊，今天 现在是什么状态？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啊？有没有把车安全停靠在旁边？ 有，已经停车了。 好好好，那我们准备开始答题了。前面的三道音乐藏宝图的题目你都答对了。 嗯， 最后一题 啊， 唱那首插曲《人间》的女歌手是 刘惜君。 对啦，那么我们话不多说啊，雨天的傍晚，我们赶紧开始今天的答题，好吗？ 好的。 好了，开始了。 南拳妈妈有首歌《橘子汽水》，她说什么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当中？A 橘子 ，B 香草。 啊，橘子。 你好意好，我还不知道说什么了都。 这 好， 这是这周以来的第二回， 啊、 今天才周 啊，漂亮。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 这就是相当于是，哎，你猜我要请你喝什么？我请你喝橘子汽水，好吗？ 好 嘞啊， 送分题啊。 来来来，第二题吧。 第二道题，梁静茹小手拉大手。说还记得那场音乐会的什么 ？A. 烟火 ，B. 烟花， 烟火， 烟火， 烟火。好，我们来听一听，烟火吗？我刚从哪儿回来着？啊， 不要诱导人家。 记得那场音乐会的烟火。 嗯， 哎， 回答正确，所以他已经拿到了我们的娃哈哈了。 谢谢。 哦，关键我骗还没有骗过来。好，看来对这首歌很熟，所以他现在成功了。Let's go crazy。奖品归你了，就看小红包能不能给我们留下一个，好吗？ 嗯，最后一道题咱们就是处在一个划水的状态，玩一玩就行。李宇春有首歌叫《轻浮》，想轻浮的那个轻浮， 新歌。 嗯，说原来这些日复一日的什么会让我的心忽然疼痛怀念 ？A. 平凡 ，B. 浪漫。 这个没有听过哎。 嗯，日复一日的什么？ 平凡。 对，谁能日复一日的浪漫啊？我想学习学习啊，是不是啊？ 这也太会生活了。

不应该我们小手拉大手一起为中国女排加油吗？ 哎可你这个卖相 啊 不得了啊、 哦、怎么了？ 哎呦厉害了厉害了， 我这怎么了？你给我诊断出了什么？我突然就是心头一颤。 没有，我开玩笑，我怎么会有这样子的这个能量啊？ 嗯， 但是呢，想跟大家说的是，养生堂能听了啊，多重福利等你来取。7月20号至7月28号，听听 FM 开启了北京卫视养生堂音频版的上线特别活动。 对，大家可以进入到活动页面抽取现金红包，包括健康组合、养生图书等等福利大礼包，同时还会有刮奖的机会，领取 BTV 的养生堂健康购超值优惠券。 嗯啊，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总排，我们也继续在雨中一起听好歌。 Somebody could share it with you. 爱是在几个香气，不管你我是否是朋友，只要你跟着这节奏、oh, 就在这礼拜穿上 Jordan 5，能不能回到未来也比他精彩，带上我的 Walkman 配的80的 vibe。 I believe us you can fly，这次在黄金年代，动人的旋律浮现在脑海，好像巴巴巴拉巴巴巴拉，动感的节奏 make me high， I don't know why， I just say 巴巴巴拉巴巴巴拉。有人说 I retro 的男孩不变坏，只要你跟着这节奏，时光飞快，你现在是 21 night， 你想要的一切人都在 internet， 喜欢的歌不用买，写歌的钱从哪来，只剩爱，还记得 just me and I。 像巴巴巴拉巴巴巴拉，动感的节奏 make me high， but don't know why， I just say 巴巴巴拉巴巴巴拉。有人说 I retro 的女孩不变坏， boys will lie， 因为有爱与情怀在心中存在。 刚才有一位朋友发来微信说，平时也有关注女排，其实胜负呢也都可以平常心接受， 嗯， 但是呢刚才就是那个女孩小陈嘛，她说一说出女排加油的时候真的有点泪目了，说这个必须本周七分第一，再加上你的这个稀疏的掌声配合，七分更好。 是的，我们就是也不管说这一次的比赛场上某一场的这个比赛到底如何，比分如何，我们不在乎这个，所有的运动健儿他们都是值得我们骄傲的。 当然当然当然、嗯、就是因为胜负这件事情本来就是运动赛场上的常见之事，对吧？有的时候呢可能赢了，有的时候可能会力挽狂澜， 嗯， 有可能会输得莫名其妙，但是我想从输球的那一场起，然后能还能够去坚信自己还会有必胜的信心，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事情。 运动精神不应该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对啊，女排、相信他们一直永远都会有一颗夺冠的心。 点点星光再耀眼也会凋谢，情话说的难分难解，总讲一遍，最后留在你身边又会是谁？真心是否远比不上一千朵玫瑰？谁是真，谁是假？在狡猾遇上多情也会变傻，那频频回首心碎的人啊，可明白爱情咫尺天涯，有什么放不下？什么放不下？ 再生没了感觉，纵然挽回，最后陪我到终点又会是谁？承诺其实激情过后无聊的消遣，谁无怨谁无悔，再皎洁浪漫的月也有残缺，当繁华褪尽未了的情啊，在缠绵终将事与愿违，有什么放不下？ 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相对于你而言，或许我就是个过客，也许扮演一个路人甲乙丙丁的角色。走进你的世界，我就没有资格印证你的 各奔东西，直到我可以忘记你的这些姓名。有些事情不得不欢喜，毕竟差一点就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娱乐最王牌啊，提醒大家下班快乐的时候呢，在雨中也要注意行车安全啊。 是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呢，是说有哪些事情是你点儿永远踩不正的一个大赛？ 哎呀， 然后有朋友就发来信息，他说刚才上班车的时候，上班车的时候，那种天气是清风徐来，现在下班车了，好像是倾盆大雨。 这话题就是他提的，就这人就是名 哦，对， 就他昨天提的，就要开始这个话题的。嗯， 你说现在这天气真的是跟人的脸一样，说变就变哈。 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基本上这期节目结束啊，包括聊这个话题之后，我觉得大家心情都会舒畅不少。周围怎么都这个啊？我其实会想说，我自己在停车这件事情上是永远点儿赶不正的。 怎么了？就是别人你准备要停那车位，就别人一脚油门踩进去了。 哦、经常是这事儿，就是前面我看了一个车位，我觉得特别好哈、 啊， 就是有时候可能会兜一圈什么的。 嗯， 就刚看到正要过去的时候，有一辆车，噌，静静悄悄的就刚好停在了。 你说你为什么要兜那一圈？是不是想说有没有更好的车位呢？ 我开车规矩啊，咱不能这么、哦、哎。没想到是为了说自己啊。对，你看，就这真的是没办法。比如说，有人说早上摸了半天车门把手锁不上车， 嗯， 就发现车钥匙插在车上充电。刚才呢，锁办公室的门掏了半天包没找着钥匙，然后想着中午放外套兜里的。 哎呀，我经常会在周末的时候来上班，发现我兜里一摸，一把钥匙都没有。 嗯，然后经常然后就站在门外， 然后就死等，等人说什么时候思萌或者有其他的同事来帮我开一下门呢？ 哦，下次我就跟思萌说，就 也别带钥匙了。 啊，这个有的时候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嗯，一个错过的点儿，或者说你没有踩对的点儿，就是一个可能没有做更多的预先的准备的事情。 嗯，露露还是露露，他说我的水果手机永远是在出新款之前两三个月坏的，所以呢永远只能用去年款， 想换就明说。 踩不着点儿 啊。对对对，就是对。 他想换新款也没办法，因为新款出来之前呢，他这个手机就已经坏了 啊。 没这样的话，如果 你 真的 要发现同样这个人提供了好多这个 踩不着 点的事儿吗？ 你不妨给自己备一个这种备用机。 对，他的名字我都可以改改了，踩对点还是踩不对点，踩不对。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当中。 嗯， 一边听歌一边回应我们的话题互动，别忘了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就在听听。 您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526。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继续回到我们节目，谢谢我们听友及时跟我们的互动，包括有二木发来了一段语音啊，说听与非常大哈、啊，然后打着窗户的这噼里啪啦的声音， 对，他说都听不到广播里的声音了， 那我们只能说声音开大点。 所以这首歌我们也要送给刚才没有接通电话的第一位朋友，叫做敏，他也算是应和了我们今天的话题，踩不到点上、 嗯、对，这才反应过来，后知后觉了。 是、 嗯、 复古女孩，我的爱，来自富豪和上官喜爱。 对，今天是复古音乐派对， 爱爱爱复古女孩 Train me right，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2021广播之声青少年艺术节开幕了 ，Get ready for it！ 7月24日至28日，爱艺术的我们欢乐相聚，

所以我不是你推荐，我可能很少听这样子的歌。我今天突然就刚才我说了嘛，我说觉得今天因为节奏过快，然后呢，就是因为可能有些疲惫，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朵漂浮着的云。 嗯， 但听完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我突然有了节奏感。 这首歌，你说说实话，你会觉得它好听吗？ 不。 真的吗？ 对，我觉得我就是我 音乐风格 不是不是，我就是觉得它是一首还挺有节奏的歌 啊、 但是如果我听到这样的歌，我可能会也觉得挺嗨的、但是我不太会主动去找这样的歌去听。 对，所以就是给你带来那种很刺激的那种肾上腺素飙升的那种感觉，应该是纵横四海 啊 ，rock and roll， 那是摇滚吧？纵横四海就是。得先把发胶给我准备好，我觉得我可能要装一下啊。 但这首歌确实是让我觉得我墨迹一代谁都不爱的那种风格。 他为什么会这样子的歌会给你那样子的感觉呢？ 就是有点爵士，然后又很复古，然后又很流行、 行了，那就什么都不是，反正 就是很包容的一首歌。 明白。 然后呢，这女生诠释出来这个感觉又很酷。 哦，酷酷的 就够了。 对，反正戴着墨镜哪儿也看不见， 对， 所以也谁都不爱。 像极了这个周六的时候我们采访的那个嘉宾鸭大鹅、其中那个三三，真的是酷啊！坐在现场，几乎刚开始前半个小时没怎么说话。 那我一定要拿麦田守望者的主唱这个肖哥来和他这个 PK 一下啊，反正都差不多，也可能是他们自己的还没有真正的进入状态。 嗯， 好吧， 很多人都是慢热型。 据说你也去看了他们的演出， 对， 感觉怎么样？ 现场感爆炸的好，非常好。 说那么多，反正我们没去也看不到。 真的是给我怎么说呢，就这么多年以来上了一课、 麻烦你把现场的这个收音的状态各方面做一个回馈，让我们也听听看。 好， 要不然口说无凭啊、反正演出就是得去现场啊、作为主打合唱的一项艺术品牌，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举办十余年来呢，已经成为了这个每年暑期的北京的夏季舞台上的一道这个亮丽的主线啊。 对，2021八月合唱节依旧缤纷多元，将会在8月30日至21日期间呢，以13场风格各异的音乐会展示中国各民族合唱的魅力，打开八月的八音盒，来国家大剧院度过一个浪漫欢快的音乐仲夏夜。详情呢，可以登录国家大剧院的官网进行查看。 好， 所以今天其实我特别想和大家分享一首很带民族特色的一首歌，也是那些年上了乐队的夏天名声大噪的哈雅乐团。他们的那首 Link 当时现场演绎确实让很多乐迷就是沉浸其中。 对，会给你带来一些现场的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听觉的感受。 对，就是你如果假如说你很喜欢李唐丁真的那种风格，但这种风格你也不会错过。 我觉得听这样子的音乐，尤其是配合了下雨的天气，会感觉别有一番风味。 就这种音乐，它后来有一个定义，不知道谁给定义的，世界音乐。 世界音乐是音乐的一支分支。 对。 这样的音乐，我感觉我又不是一片云了，我变成了一棵树 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象？ 哎，对，扎根于大地嘛。 对， 那其实对，就这种 world music 啊，世界音乐啊，你说现在它也归到这个音乐的类型了。 是， 我觉得可能多多少少也会有整个的一个气质的相像度。 对，所以就是叫哈雅，他们是应该是一支乐队的话，我觉得有点叫小了，他们应该是一个乐团。嗯。他们这种音乐风格呢，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加入在自己歌单当中。假如说某一个时机要和朋友去西北地区去游玩的话，可以去放着他们的整张专辑去循环一下。 很多时候就是你没有听过一种音乐的话，你可能并不了解，你觉得可能你接受不了，听完以后就突然会觉得很好啊。 对， 就今天打破次元壁推荐啊，昨天据说你们分享了一首某游戏的这个超级杯的主题曲，今天呢又是一首游戏音乐要推荐了， 是2021王者荣耀世界冠军杯，在7月28号，也就是明天开启为期一个月的比赛，决赛呢将会在8月28号在北京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举办。 天哪，这个总奖金额又上升了， 是， 反正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啊， 因为你不玩。 对，然后怎么好像说的你玩的多好似的 啊？我玩的不好，但我参与啊，我是那个就是气氛组嘛。 对，就是人家的奖金是5000万啊，你拿个这个5分钱应该没问题。 就是不是 分个5分钱啊？ 王者荣耀这种角色当中呢，我是担当的那个气氛组，就是别人拆塔的时候，我带着那个兵去清一下兵线 啊。行吧，反正。作为一个电竞的一个，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呢，其实在北京、上海都提出了啊，有这个电竞的这个打造电竞之都的口号。 是 和平精英呢，当时上海嘛，王者荣耀就是在北京，所以我觉得北京的朋友啊，有空开黑也可以算是支持一下北京的电竞产业。 对，所以我们说回到音乐，今年这个王者荣耀携手邓紫棋打造了王者荣耀年度电竞主题曲，然后叫做《无双的王者》，听起来这首歌前奏就很有气势。 对啊，毕竟是冠军杯的主题曲。 嗯， 听啊，这琵琶二胡、古筝、金胡、金打将军鼓。 破风吹，展翅飞，我心无畏。将杂念化成灰，挡着我凯旋而归，是谁 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不配说服另一个自我，在侧壁而已伤得更赤裸裸，再接受出口竟然是一种解脱。 西候鸟未遂云迁徙，可惜啊云则未遂风散去，可惜风穿上过万里，卷起海万里，却不曾为谁停。 城市的傍晚总是人伤感，当你一个人下班。 装，我还是一样喜欢你。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你别担心，担心我会不自然。 听，好好。 别的你， 你给自己他加了一个尾巴。 对。 你是要合唱这首歌的吗？ 因为后面是一段 live。 我的小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夏天的午后姥姥的歌安慰我，那首歌好像这样唱的。 T-O-O-B-L-O T-O-O离开小时候，有了自己的生活，新鲜的歌，新鲜的念头，任性和冲动无法控制的时候，我忘记还有这样的歌。 T-O-O Bello T-O-O O-O。我爱上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我以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世界，然而横冲直撞被误解被骗，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总有残缺。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好孤独。我爱上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我以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世界，然而横冲直撞被误解被骗，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总有残缺。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好孤独。天黑的时候我又想起那首歌，突然期待下起安静的夜，原来外婆的道理早就唱给我听，下着雨也要勇敢前进，我相信一切都会平息，我现在好想回家去。 T-O-O T-O-O Bello T-O-O O-O Jackie张学友翻唱的一个版本，天黑黑啊，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候下着雨的傍晚，推荐给大家，大家早点回家。 是因为前面我们听的那些歌曲的节奏都显得有点着急，这一趴就让大家聆听几分钟的那种安静时间。 啊，对 对，顺便要为我们晚上，比如说下班路上的各位朋友，就是回到家中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奥运会，做一些准备，情绪上的铺垫啊。 好的， 助力中国队迎战奥运会，登录北京时间 APP 参与"你为奥运健儿加油，我为你加油"的活动，上传个人运动瞬间为中国健儿加油，有机会获得加油礼盒，你祝福我赠礼，一起来助威吧。 好的。你知道刚才听那首天黑黑的时候那个感觉，就是你都忘记了张学友那次的演唱会叫什么名字，但是你都记得他那个发型。因为你如果去 KTV 唱歌，点到他翻唱的这几个版本的话，每次都是他演唱会的那个剪辑的 造型， 就是那个阴阳头， 嗯 啊，感觉啊怎么梳这么一个头发，但是 就是歌神真的是不一样，就他每次的翻唱总会让你觉得把一首歌完全唱成了另外的属于自己的味道。 对，他的不管说造型另类也好，或者包装另类也好，总之给我们带来一些很好的作品。 是， 比如说我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我觉得也是他包装的比较另类，但是呢确实唱了一首我觉得很用心制作的良心制作、哦、是来自墨菲定律的茶花游戏。他的那个设定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在一个真心的世界当中，所有人都在说着真心我见过他，但是所有人都没有见过他，然后大家都在寻找这个叫做真心的东西，最终谁能够成为最终的赢家呢？所以在这首歌曲当中可以找一下答案。 好，我觉得是不是 啊，怎么了？ 你确定是这首歌吗？ 哦，不是， 对啊，我听怎么那么像易烊千玺， 又再一次返场了是吧？ 哦 ，sorry， 等一下，我们再来放送你说的这首歌好吗？ 好， 嗯，这首呢，哎，就有点这个叫是在点歌的时候叫什么，插歌的嫌疑。 嗯， 我来插一首歌， 置顶了。 对，刘瑞琦翻唱吕方的一首老情歌啊，因为今天毕竟是复古音乐派对嘛， 嗯， 所以在刚才的张学友的那首翻唱之后呢，我们再来听一首这样的翻唱作品，好不好？嗯，听完老情歌再来听你刚才推荐的那首墨菲定律。 好， 我只想唱这一首老情歌，让回忆再涌满心头，当时光飞逝已不知秋冬，这是我唯一的线索。人说情歌总是老的好，走遍天涯海角忘不了。我说情人却是老的好，曾经沧海桑田分不了。我只想唱这一首老情歌，愿歌声飞到你左右，虽然你不能和我长相守，但求你永远在心中。 刘瑞琦翻唱吕方的老情歌，听着老情歌，窗外的雨依然在下，所以要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对，现在你进入到这个灯红酒绿的声色森林当中，我们要做一个寻找真心的游戏。 顺便在音乐当中也要再次提醒大家， 根据气象台的发布的最新消息，观测到7月27日18时，未来呢48小时，我市的密云、平谷、怀柔等山区发生这个崩塌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请注意防范。 美丽一杯 tequila， 请让你灌醉，而他只是有点醉。你看他那种不可一世的小神经，不知道情敌藏了一些什么秘密，想要逃走却又被你深深的吸引，中了什么魔力？手心里现在欢迎光临。